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整点快报。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乐陶。首先来关注下天气方面，今天下午晴转多云，午后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30摄氏度。今天夜间多云转阴，东北部有雷阵雨，偏南风1-2级，最低气温22摄氏度。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2021年服贸会开始预约购票，北京发布一批新校园9月1号启用，将会迎来大范围的暴雨，郑州启动了防汛2级应急响应。国际方面，撤离阿富汗需要交钱被曝光以后，美国国务院改口。好，下面是详细报道。我们首先来关注，从即日起，观众可以在线上平台预约购买2021年的服贸会门票。2021年的服贸会将于9月2号到7号在北京举办，其中9月3号到4号是专业的观众日，开放时间从上午的9点到下午的5点，实行实名制预约，票价20元。9月5号到7号是公众开放日，开放的时间从上午的9点到下午的5点，实行实名制预约，免费预约。观众可以访问服贸会的官方网站、服贸会的 APP 和服贸会的小程序等渠道来注册登录，进入购票系统预约。钢琴大师、联合国和平大使郎朗的工作室昨天在国家大剧院台湖舞美中心揭牌成立。这个空间未来将会成为郎朗举行工艺大师课、论坛和艺术创作的平台。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新闻广播记者左天池的报道。 郎朗工作室位于舞美中心舞美创意空间的2层，工作室 logo 把郎字的拼音设计成了钢琴黑白琴键的图案。工作室内陈列着郎朗历年获得的国际大奖和经典演出的海报，结构上则分为沙龙、演奏、会议等多个功能空间。郎朗在钢琴区现场演奏了《哥德堡变奏曲》《黄河颂》等曲目，还为舞美中心留下了自己的手模和签名。从2007年开始，郎朗就开始了与国家大剧院的合作。大剧院党组书记、院长王宁表示，郎朗工作室将成为标志性的艺术家交流桥梁。 这个工作室也是向全球推广中国文化，同时介绍世界优秀文化到中国，也成为我们一个重要的基地。我们也希望未来郎朗大师的艺术创意都能从这个工作室走出去，一些优秀的作品的策划也能从这儿走出去。 位于通州台湖的大剧院舞美中心兼具舞美设计制作、布景服装道具仓储、剧目排列合成等功能。郎朗表示，这也是他选择在这落户的原因之一。 每一台歌剧的这个舞台的这些艺术品都在这制作，然后这有一个非常大的集装箱运到各大音乐厅，这是一个非常非常了不起的基地，各类不同艺术的这个汇聚，古典音乐、歌剧、交响乐、爵士乐。 郎朗说，未来将以工作室为依托举办多类型的公益艺术活动，目前已经有一首音乐作品在策划当中。 能有更多的机会和更多的热爱音乐的朋友交流，因为我需要这样的一个地方的桥梁，在北京做一些公益的大师课、论坛。我们现在正在和一位非常棒的这个国内的顶级音乐家、作曲家正在研究和我们国家大剧院的交响乐团做一个世界的首演的一个协奏曲，专门献给我们的副中心。 再来关注，9月1号，一批新的校园将启用。市教委表示，本市将会加快城乡一体化学校和市级统筹优质学校的建设，缩小城乡区域和学校间的教育水平差异。其中，西城区新增了6个新校址，新建的全日制公办初级中学德胜中学将于9月份建成开学。东城区将会迎来2所新的学校，分别是汇文中学南校区和11中南校区。海淀区将会有多所学校、幼儿园开学和开园。首都师范大学附属中学通州校区是首家引进到城市副中心的优质教育资源学校。在今年的9月份，学校将会搬到位于通州区中山大街的50号的新家。位于城市副中心的北京学校中学部也将于9月份启用。今年的上半年，朝阳区对实体书店开展了资金帮扶，抵抗新冠疫情的冲击，实体书店的数量实现了逆势增长。新开设书店11家，今年下半年还将申请1000万元的专项资金，对全区的书店开展扶持。新闻广播记者左天池对朝阳区的几家实体书店进行了探访，详细情况来听报道。 箭头书局国贸店位于国贸世纪财富中心二楼，店内20000多册图书都以传记主题来分类，通过结合书籍内容的品牌文化活动，吸引附近白领前来阅读和消费。多元化的经营业态也是书店的特色。书店负责人燕婷婷告诉记者， 不仅仅是有书区，还有专门给小朋友看书的儿童馆，也有传记咖啡馆，而且我们还有专门的文化艺术长廊，是专门用来做展览的。文创一直是我们这边销售比较好的一个品类，香薰啊、杯子呀、地球仪呀，然后大部分都是能够提升生活品质，在阅读的时候能够提升整个阅读氛围的一些东西。 SKP 书店则是设在高端商场中的自有品牌书店，与传统书店相比更像是一个社交空间，精致的装潢风格和结合创意餐饮的业态，打造城市生活空间的概念。 SKP 副总经理谢丹表示， 以阅读、音乐、文化活动完整的一个生活方式的空间，在每年举办的文化艺术季，做一些包括像音乐、电影、建筑、文学、社会还有艺术还有各种方面的这个，请各种各样的大师、艺术家还有知名作家来这边做很多的讲座，像王蒙啊、像刘心武啊，时尚的生活方式还包括阅读，在文化、在艺术、在修养的建立上。 在大望路电影产业园内的多抓鱼书店占地只有400平方米，主打二手书经营，一开始是线上收集、翻新和售卖二手书，后来才应书迷要求开设了线下店，目前已经循环了超过1300万本图书。书店创始人魏璐说，线下实体书店具有线上书店无法比拟的优势， 的确是会根据用户来去匹配很多书，所以可以看到有很多的社科、文学，然后包括艺术啊等等，就其实是想把文化氛围的感觉再做得更浓一点。是，就其实它不仅仅是买书本身，它其实在书店去找书、去逛、去这种我可能和某本书突然就遇到的这样的奇妙的化学反应。 据了解，朝阳区目前共有实体书店332家，数量居全市之首，多元化合作、多业态经营，打造各自的特色。朝阳区委宣传部新闻出版电影管理科负责人胡淑娟告诉记者， 鼓励支持实体书店走进社区，与周边的街道社区结对子，开展常态化、特色化的公益文化服务，有力地推动全民阅读的开展，助力书香朝阳阅读之城的建设发展，不断提升朝阳群众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近日，本市交管部门以118处示范路口为重点，对于全市的主要路口逐一摸排，多措并举，护航斑马线。昨天下午，新闻广播记者宋小畅看访了临近胡同西口改造工程，详细情况来听报道。 在临近胡同西口，路口停止线与人行横道之间增设了礼让行人的地面提示文字，人行横道前加装了高亮反光道钉，提高在夜间和雨雾天气下的辨识度。近期这个路口改造全面开工，附近市民出行时感受到细微的变化。 之前人跟车会混杂在一起，上下班时间会特别拥挤，现在人和车是分开，人走人的道，分流量更好一点，会很顺畅。 临近胡同西口南侧紧邻西单商业区，北侧临近临近胡同地铁站，早晚高峰尤其是周末期间，路口车辆行人流量大，相互交织干扰，影响安全通行。交管部门经过调研，采取调整车道设置、控制转向车流等措施。西城交通支队府右街交通大队民警周国栋说， 我们将路口西向东方向最外侧车道调整为直行右转车道，通过直行车辆共用车道对右转机动车进行控制，减少行人过界交叉，还有对路口北向东机动车70-20禁止左转的措施，减少南向北和南向东方向车流的交织冲突，提升了路口通行效率。 交管部门对全市118处示范路口逐一摸排，确保斑马线安全，路口通行秩序良好。近期将对18处路口进行优化改造。市交管局秩序处优化科副科长李磊介绍， 18处路口包括宣武门路口、和平门路口。参照二环路慢行系统改造，设置非行车一次左转的交通组织形式。此外，初步摸排了有羊闸环岛、还有磁器口路口等20余处这种需要工程改造的路口。下一步呢，我们要推动市级有关部门进行细化研究改造方案，最终落实，来提升这个路口的整体的通行环境。 来关注今天郑州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发布了启动防汛二级应急响应的通知。根据天气预报部门的预报呢，今天夜间到明天郑州市会有一次大范围的暴雨天气过程，主要降水时段在明天，本轮的降雨落区预计和前期的暴雨落区高度重叠，防汛形势异常严峻。按照郑州市防汛应急预案的有关规定，市防指决定于今天的12点启动防汛二级应急响应。郑州市各区县市防指、市防指各成员单位要适时地启动各地防汛应急响应或行业专项应急响应。各级政府以及有关部门要及时地采取停工、停业、停学、停运、停课和停产等措施。必要时坚决组织群众转移，各级防汛责任人要立即到岗到位。党委和政府主要负责同志要靠前指挥，重点关注720特大暴雨当中发生险情灾情的重点部位和区域，提前预置抢险救援队伍和防汛物资，严防死守。根据今天俄罗斯网站19号的报道，有记者爆料称，身在阿富汗的美国人撤离前必须先承诺缴纳每人2000美元或更多的撤离费用。此事曝光之后，美国国务院才表示不会收取这笔费用。今日俄罗斯网站在报道当中表示，5月15号，也就是塔利班进入喀布尔市的那一天，美国海外安全顾问委员会的网站发布了针对于阿富汗的安全警报。在警报当中表示，撤离费用可能是每人2000美元或者更多。所有乘客在登上撤离航班前将被要求签署一份约定借款协议，如果没能偿还完借款，可能会失去续签美国护照的资格。节目最后我们来关注路况方面的消息。目前北京市交通委网站显示的实时路况，全路网的交通指数是 4.1， 属于轻度拥堵。相关的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责任编辑小飞，主播乐陶，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新闻广播为您带来的其他精彩节目。 碳中和，找金科，金科能源，你的零碳伙伴。 以上为广告时间。 这是仙鹤的声音，这是老虎喘息的声音，这是长臂猿的声音。你没有听够，还想听扬子鳄的声音、白鳍豚的声音、大灵猫的声音？很遗憾，有些声音你也许永远听不到了。当孩子们追问这些声音为什么会消失的时候，你会怎么回答？ 保护野生动物，还给后代一个完整的世界。 北京新闻广播是以新闻为特色的专业广播频率，也是北京广播的主频率。 北京的声音是北京新闻广播一张响亮的声音名片，都市风格，时尚气息，鲜明个性，融媒特色。 每天清晨7点，北京新闻主播在线，带您体验全新一天。 小财富得到最大用途，财富新动力，我们一起小财 大成小事，讲述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1，记录北京。 调频94.5兆赫，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全天24小时随时听，随心听。